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策划：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，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，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，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，室内有股闷热之气。出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，老人进来，虽然把木靴拖在门外，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咯咯的响。孩子哭了，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，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，免得孩子在黑暗里害怕。灯光照出老约翰·米歇尔红红的脸，粗硬的白须，忧郁易怒的表情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走进摇篮，外套发出股潮气，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。路易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。路易莎淡黄色的头发差不多像白的，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，颇有些雀斑。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，笑起来非常胆怯。眼睛很蓝，迷迷惘惘的。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，可是挺温柔。他不胜怜爱地瞅着孩子。孩子醒过来了，哭了，惊慌的眼睛在那里打转。多可怕呀！无边的黑暗，剧烈的灯光，混沌粗糙的头脑里的幻觉，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，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、痛苦和幽灵，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，眼睛瞪着他，直透到他心里去。他没有气力叫喊，吓得不能动弹，睁着眼睛，张着嘴，只在喉咙里喘气。带着虚肿的大胖脸扭作一堆，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，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，暗红的，还有些黄黄的斑点。天哪，他多丑啊！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。老人把灯放在了桌子上，路易莎撅着嘴，好像挨了骂的小姑娘。约翰·米歇尔看着他说：“ 你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？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得了吧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小娃娃都是这样的。 孩子迷迷糊糊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，这时才醒过来，哭了。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，鼓励他诉苦。路易莎把手臂伸了过去，对老人说道：“递给我吧。”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：“ 孩子哭就不该迁就，得让他哭去。” 可是老人仍旧走了过来，抱起了婴儿。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。 路易莎双手滚热，接过孩子搂在怀里。她瞅着孩子，又惭愧又欢喜地笑了笑。 哦，我的小乖乖，你多难看，多难看，我多疼你。 约翰·米歇尔回到壁炉前面，沉着脸拨了拨火，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笑意。 好媳妇儿，得了吧，别难过了，他还会变的。反正丑也没关系，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，那就是做个好人。 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，立刻安静了，只忙着叽叽喳喳地吃奶。约翰·米歇尔在椅子上微微一仰，又张大其词地说了一遍：“ 做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。” 他停了一会儿，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深说一番，但他再也找不到话，于是静默了半晌，又很生气地问：“ 你丈夫怎么还不回来？”“ 啊，我想，他在戏院里吧，他要参加预奏会。”“ 戏院的门都关了，我才走过。”“他又扯谎了。”“ 啊，您别老是埋怨他，也许是我听错了，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“ 那也该回来了。” 老人踌躇了一会儿，很不好意思地放低了声音：“ 是不是他又…… 没有，父亲，他没有。” 老人瞅着鲁医生，路易莎把眼睛躲开了。“ 你骗我。” 路易莎悄悄地哭了。“ 嘿，天哪。” 老人一边嚷一边朝壁炉上踹了一脚，拨火棍大声地掉在了地上，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。“ 父亲，得了吧，孩子要哭了。” 婴儿愣了一愣，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，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，他也就吃奶了。约翰·米歇尔沉着嗓子，气冲冲地接着说：“ 我犯了什么天条，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？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也真是受够了。可是，你难道就不能阻止他吗？该死，这是你的本分。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。”“ 父亲，别埋怨我，我已经这么伤心，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。你真不知道我独个在家的时候有多么的害怕，老想听见他上楼的脚声。我等着他开门，心里想着，天哪，天哪，不知道他又是什么样子了。想到这个，就难过死了。” 路易莎哭得更厉害了，她抽抽噎噎的在那哆嗦。老人看着慌了，走过来把兜散的被单披在路易莎抽搐不已的肩膀上，用他的大手摸着路易莎的头。“ 哦， 得了得了，别怕，有我在这儿呢。 为了孩子，路易莎静下来，勉强笑着。 我不该跟您说哪个话的。 老人望着路易莎摇了摇头， 哎，可怜的小媳妇，是我难为了你。 那只能怪我，他不该娶我的，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。 后悔什么？ 您明白得很，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。 别多说了啊，那也是事实。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，像他这样一个男子，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啊，很有教养，又是优秀的音乐家，真正的艺术家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，去不门当户对，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。克拉夫托的100多年来从没有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。可是你很知道我并没有恨你，等到认识了你，我就很喜欢你了，而且事情已经决定，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，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。 老人回头坐下，停了一会儿，庄严地补上了一句，像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， 哎，人生第一要尽本分。 老人等对方提出异议，朝壁炉里吐了一口痰，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，老人想继续说下去，却又停住了。他们不再说话了。约翰·米歇尔坐在壁炉旁边，路易莎坐在床上，都在那里黯然神往。老人嘴里是那么说，心里还是想着儿子的婚事，非常懊丧。路易莎也想着这件事，埋怨自己，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。路易莎从前是个帮佣的，嫁给约翰·米歇尔的儿子曼西沃·克拉夫托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他自己尤其想不到。克拉夫托家虽然没有什么财产，但在老人住了50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。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，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。曼西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，约翰·米歇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。老人为曼西沃的婚事大受打击，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，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，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掉了。他先是大发雷霆，把曼西沃与路易莎咒骂了一顿，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，所以在认清楚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媳妇，甚至还对媳妇有些慈父的温情，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。没有人懂得曼西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，曼西沃自己更莫名其妙。那当然不是为了路易莎长得漂亮，她身上没有一点迷人的地方，个子矮小，没有血色，身体又娇，跟曼西沃和约翰·米歇尔一比，真是好古怪的对照。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，脸色鲜红的巨人，空无有力，剑饭豪饮，喜欢粗声大气的笑着嚷着。路易莎似乎被他们压倒了，大家既不大注意到他，他自己更尽量的躲藏。倘若曼西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，还可以说他的看重鲁伊莎是认为他的朴实比别的长处更可宝贵。然而 曼西沃是最虚荣不过的了。像他那样的男子长得相当漂亮，而且知道自己漂亮，喜欢摆架子，也不能说没有才具，大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，甚至谁知道可能像他夸口的那样，在他教课的中产之家引诱个把女学生。不料他突然之间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，又穷又丑又无教育，又没追求她，倒像是他为了赌气而娶的。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，曼西沃便是这等人物。他们始终没有先见之明，俗语说一个没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两个。他们自命为不受欺骗，把舵把得很稳，向着一定的目标驶去，但他们的计算是把自己除外的，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。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成一片空虚，那时就把舵丢下了。而事情一放手，他们立刻卖弄脚快跟主人捣乱，无人管束的船会向着暗礁直撞过去，而足智多谋的曼西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。和他定终身的那天，曼西沃却也非醉非癫，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，那还差得远着呢。但或许我们除了头脑、心灵、感官以外，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，趁虚而入，做了我们的主宰。那一晚，曼西沃在河边碰到路易莎，在芦苇丛中坐在他身旁，糊里糊涂地跟他订婚的时候，曼西沃也许就是在他怯生生地望着自己苍白的瞳子中间，碰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。才结婚，曼西沃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委屈，这一点曼西沃在可怜的鲁伊莎面前毫不隐瞒，而鲁伊莎只是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。曼西沃并不坏，就慨然原谅了鲁伊莎，但过了一会儿又怨恨起来，或是在朋友中间，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。他们此刻态度变得骄傲了，由他校正执法，而碰到他们手指的时候也不再发抖了。于是曼西沃沉着脸回到家，路易莎好不心酸地马上在他的眼中看出了那股怨气，再不然曼西沃待在酒店里，在那儿想忘掉自己，忘掉对家人的怨恨。像这样的晚上，他就嘻嘻哈哈大笑着回家，使路易莎觉得比平时的话中带刺和隐隐约约的怨恨更难受。卢伊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多少要负些责任，那不但消耗了家里的钱，还得把他仅有的一点理性再减少一点。曼西沃陷到泥淖里去了，以他的年纪正应当发奋用功，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，他却听任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滚，给别人把位置占去了。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，自然毫无介意，他已经尽了他的使命，而小约翰·克里斯朵夫便在命运驱使之下下了地。天色完全黑了，路易莎的声音把老约翰·米歇尔从迷惘中惊醒，他对着炉子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，想出了神。 父亲，时候不早了，您得回去了，还要走好一段路呢。 我等着曼修啊。 不， 我求您，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好。 为什么？ 老人抬起头来，仔细地瞧着路易莎。 我觉得你独个害怕。你不要我等着他吗？ 那样。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，你会生气的。我可不愿意。您还是回去吧，我求您。 老人叹了口气。 好吧，我走了。 他走过去，把刺人的须在路易莎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，问他可要点什么不要，然后拈了小灯走了。屋子里暗得很，他和椅子撞了一下，但他没有下楼，已经想起了儿子最后归来的情景。在楼梯上，老人走一步停一步，想着儿子独自回家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危险。床上，孩子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，在他内部极深邃的地方蹦出一种无名的痛苦。他尽力抗拒，握着拳头，扭着身体，拧着眉头，痛苦变得越来越大，那种沉着的气势表示他不可一世。孩子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要紧逼到什么地步，只觉得他巨大无比，永远看不到他的边际。于是孩子可怜巴巴地哭了，母亲用温柔的手抚摸着他，痛楚马上减轻了些。可是孩子还在哭，因为觉得他始终在旁边占领着他的身体。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，因为知道他从哪儿来，可以在思想上把他限制在身体的一部分，加以医治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去掉。他可以固定他的范围，把他跟自己分离。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。孩子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残酷、更真切的。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，像自己的生命一样，觉得他盘踞在自己的胸中，压在自己的心上，控制着自己的皮肉。而这的确是这样的。他真要把肉体侵蚀完了，才会离开。母亲紧紧地搂着孩子，轻轻地说：“得了，得了，别哭，我的小耶稣，我的小金鱼。”孩子老是断断续续的悲啼，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型的肉，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。他怎么也静不下来。黑夜里传来圣马丁教堂的钟声，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，又如他在苔藓上的脚步。婴儿一声嚎哭没有完，就突然静默了。奇妙的音乐像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，黑夜放出光明，空气柔和而温暖，他的痛苦消散了，心笑开了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流进了梦乡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：雅坤。